我以为你刚刚要跟我说，那如果还有一年，我可能就先花半年躺在床上休息。这是彼岸有花，我是朱棣， 我是宝妮。 那你觉得彼岸真的有花吗？ 你要先相信了才会有啊。 今天分享的绘本是《云上的阿里》。绵羊妈妈一个人住在一座美丽又舒服的村庄里，以前小绵羊阿里也和妈妈一起住，可是她突然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绵羊妈妈好伤心啊，伤心到什么事都做不了，不管是邮差先生来按铃，还是朋友们来探访，绵羊妈妈谁也不想见。即使到了吃饭时间或点心时间，她也不想吃。心里满满悲伤的绵羊妈妈，整天在家里只是一直睡觉。这时候，小绵羊阿里从云上望着伤心的绵羊妈妈。其实阿里突然从妈妈身边离开的，他也觉得好害怕，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而且看到原本活力又开朗的妈妈现在难过的样子，他就好想马上跑回妈妈身边。阿里心想，如果妈妈看到他，应该就会像以前一样很有活力了。云上有好多绵羊排排站，等着要过河。河边站着一个看守人路西法，他负责看着绵羊们有没有排好队。大家排好队的时候，手上都会拿着自己活着的时候最珍贵的宝贝，像平底锅啊、小提琴、提箱和编织物的篮子。虽然大家拿在手上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每样东西都装着满满的回忆。但是只要渡过这条河，所有的回忆都会消失，然后出发前往新的世界。队伍缓缓的前进，就要轮到阿里了。他感到好担心啊，因为只要渡过这条河，他觉得自己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无论如何都想要再见妈妈一面的阿里，左思右想有没有好办法。这个时候，阿里突然发现，队伍前面绵羊奶奶的篮子里面放着剃毛的工具。阿里跟绵羊奶奶借了那把剃毛的工具后，静悄悄地离开了队伍，开始剃起自己身上的羊毛。接着把剃下来的毛揉成圆圆的，大小刚刚好，再将圆毛球拉长接在一起。阿里做好了，这是一条好长好长的绳子。阿里想抓着这条绳子爬下去找妈妈。阿里将绑好的绳子使劲地抛下去，绳子前端已掉落在下方，几乎看不到，左摇摇右晃晃地摇晃着。阿里感到有点害怕，但还是鼓起勇气抓着绳子往下爬。咻，一阵风吹来，绳子摇晃得更大力，阿里也跟着一起摇啊摇，晃啊晃，眼看就快要被吹走了。阿里紧闭双眼，手紧抓着绳子不放。阿里扑到妈妈身上，一直对着妈妈说话，可是妈妈却看也没看一眼。原来绵羊妈妈根本就看不到阿里。即使这样，阿里还是咚咚咚咚地敲着妈妈的肚子，一直呼喊着妈妈。这时候绵羊妈妈好像听到阿里在叫她，不禁抬起头来看，她感觉到肚子周围暖暖的，就像以前阿里跑来抱抱时那样的温暖。阿里以前就很会撒娇，不管是妈妈做饭时还是洗衣服时，阿里总是会说妈妈你看，然后紧紧地拥抱妈妈。羊毛妈妈觉得烦恼时，只要看到可爱的阿里，不管什么时候都会温柔地抱抱她。绵羊妈妈回想到某一个冬天，阿里睡前最喜欢听妈妈说故事了。绵羊妈妈说过好多本故事书，阿里特别喜欢一本有关星星的书。其中一个画面，夜空挂满一闪一闪的星星，阿里总会睁大着双眼，眨也不眨的。羊毛妈妈看着阿里那专注的表情，即使是冬天，心里也暖暖的。绵羊妈妈又回想起某一个温暖的春天，那天是阿里的生日，她和阿里一起做了一只金光闪闪的皇冠。阿里第一次使用剪刀，因为剪得不太好而哭了起来。她温柔地握着阿里的手，教她怎么剪东西。 阿里很努力地做好了一只金光闪闪的皇冠，真的好好哦，好棒啊！对绵羊妈妈来说，阿里脸上的笑容才是闪闪发亮的。绵羊妈妈再次回想起某一个夏天，树木翠绿茂盛，到了炎热的季节，她剃掉阿里身上的羊毛，剃掉卷卷毛的过程，阿里都乖乖站着。一剃完，阿里忍不住颤抖了一下，温暖的羊毛都剃得光溜溜，难怪会觉得有点冷。绵羊妈妈轻轻柔柔地拥抱着阿里，用自己暖烘烘的羊毛来温暖它。最后，绵羊妈妈回忆起某一个秋天，她将阿里身上剃下来的羊毛细细搓揉成细长的棉线。绵羊妈妈和阿里约定好要用这些毛线帮她织一件毛衣。阿里好开心啊，期待穿上这件毛衣。可是，在毛衣还没有织好前，小绵羊阿里就离开这个世界了。绵羊妈妈想起这个和阿里的重要约定，那件编织到一半的毛衣一直放在床底下的篮子里。一开始，绵羊妈妈慢慢的织着，渐渐的，她加快了速度，在太阳就快下山时，毛衣织好了。绵羊妈妈拿起毛衣，走到门外，这是阿里离开后，她第一次走出户外。屋外美丽的夕阳映照在树上，柔和的橘色光线温暖地包覆着房子和叶子，舒服的微风吹来。当羊毛妈妈看着双手时，那件毛衣消失了。在云上，小绵羊阿里坐着动也不动，绵羊妈妈没有发现到阿里来见她，让阿里失去了渡河的勇气。可是等一下就要渡过这条河了，这次轮到小绵羊阿里了。阿里没精神地站起来，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吹来了轻轻柔柔的微风，有一个温暖的东西包裹住阿里，那是妈妈和阿里约定好要织给她的毛衣。绵羊妈妈有回想起来阿里最期待收到的东西，阿里感觉就像被妈妈温暖地拥抱着。这次她有勇气了，阿里轻巧地过河，原本感到不安的心情整个变得好轻松啊。阿里头上的王冠消失不见了，不过毛衣还留在身上，就像和妈妈一起度过的那段珍贵的时光，暖暖的。阿里一回头，只见路西法将手杖转了一个圈，这时阿里做的那条绳子逐渐消失，化成一闪一闪的星星。谢谢，小绵阿里跟路西法道谢，我可以的哦。他感觉星星们将这个信息传给妈妈了。上万颗闪闪发亮的星星布满在浩大的夜空中，就像阿里最喜欢的那本书中的星空一样。绵羊妈妈觉得那就是阿里传来的信息，心中明白阿里已经前往天堂了。绵羊妈妈不再哭泣了，因为一起度过的幸福时光就是阿里留给绵羊妈妈最珍贵的宝贝。 Steven 非常感人，然后再讲重要他人离去的绘本故事。 嗯，那大家应该有猜到这周的主题是什么吧？ 这一周的主题是死亡。 我觉得死亡有分很多种，应该不是说分很多种，而是分为身边的人的死跟自己的死。面对这两种死亡，我们的心情跟态度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不知道朱棣有没有经历过可能一个重要他人离去，或者是你有想象过这样子的经历吗？ 我觉得现在的我很适合讨论这个话题，因为就是在昨天我才刚参加完一个我很亲近的亲人的告别式。对，然后其实我昨天在想一件事，就是在告别式结束之后，大家都会一直说，哦，就是今天的告别式很圆满，就是一切都很顺利。然后我就常在想，就是什么叫做很圆满？永远都不可能圆满啊，对于失去这件事情。 圆满的话，可能在当下算是形式上的圆满，因为流程很顺利的进行完了。 对，但是我觉得对于被留下来的人，这才是需要调试或是说挑战的开始。 其实我在看绘本《云上的阿里》的时候，那我会一直会想到说，我小时候也会有这样子的想象。 嗯，就我很害怕，就我的当我意识到有死亡这样子的概念时，就我很害怕我的爸爸或妈妈离开了我。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是还没有，毕竟我们还没有小孩嘛，所以我们会担心父母离开。但是在书中离开的是小孩的角色，这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我不知道宝妮你有没有看过一个韩剧，就是 Hello 拜拜鬼妈妈，我是鬼妈妈， 前一阵子很红， 前一阵子很红。然后就是我是一个不看韩剧的人啊，可是那时候我也是被推坑然后去看了一些，然后其实里面有一句话让我非常印象深刻，他说失去丈夫的女人叫做寡妇，失去老婆的男人叫做官夫，失去父母的孩子叫孤儿，但失去孩子的父母没有特定名称，因为痛苦无以复加，无法形容。这也让我想到，确实就是我们没有给予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一个特定的称号。 对，这是一个没有想过的想法。回顾绘本《云上的阿里》这一本书的结局，有一点像是阿里他对妈妈的眷恋变成了星星，然后星星挂在天空中，阿里的妈妈就可以仰望着星空，回忆起他跟阿里之间的互动跟美好记忆。你觉得我们人死后灵魂会去哪里啊？ 其实我很认真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都说死后不是会会进入轮回吗？然后你可能就会投胎转世。可是我一直都觉得，我都相信那些灵魂其实是跟我们在平行时空生活着的。 怎么说呢？ 就是当然那个也是可能我自己偶像剧看太多嘛，就是在鬼妈妈里面，其实他就很细腻的刻画了那些走了之后的人，其实他还是心里很挂念着他自己的家人，所以他其实还是一直都跟在自己家人的身边。然后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托梦啊，或是就是那些比较偏灵异的事情，可是我要分享一个我自身的经历，就是我不是说我才刚参加完我就是一个亲人的告别式吗？那其实在前阵子我们收到了一封讯息，那其实那封讯息就是就我已经过世的阿姨，她以她的口吻来传达给她子女的讯息，但是她是去找了一个我们都超不熟的人，但那个人据说是有通灵的能力。那个人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说这件事的时候，他也是以一个就是说不好意思，我并不想要打扰你们，但是因为我已经答应过就是你阿姨说一定要跟你们讲这件事，如果我没有做到的话，他会每天晚上都来找我。然后他就在里面就说，他其实我阿姨在走的时候，他还是很放不下这些家人，然后他一直很怕我们过得不好，但我们也很怕他过得不好。我就发现其实走了的人还是一直很挂心着家人，就如同这些被留下来的人很挂心着那个我们看不到他前往另外一个世界过得怎么样生活的死者一样。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放下呢？对于亡者或者是对于生者， 这是一个好问题，你觉得呢？ 就其实我觉得人死后就灵魂它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存在着，对，它离开了躯体，但它可能化为其他生者生活中会看见的万物留存着。那云上的阿里它是以星星这样的方式存在着。我觉得对于生者而言，这个相信某种程度上可能也算是一种自我安慰，因为你知道今天你很思念对方的时候，他其实就在你身边，你只要抬起头来他就在天空而已。 对， 也没有这么的远，你看得到，看得到就不会遥远。 或是那种想念之情，如果你知道其实他是在平行时空跟你同在的，你就会觉得比较踏实， 比较安心。 那我不知道宝妮，你是一个会害怕死亡的人吗？ 不会。 你好直接哦。 你很直接，就是一副眼神死说不会。为什么？ 我可能会觉得可惜，但我不会到害怕死亡，因为我会觉得死亡它本来就是一个人生它必经的过程。 嗯， 对，就有开始就有结束，那也不一定就死亡它只是某种形式上的结束，我的灵魂离开了我的躯体。 嗯， 但刚才有讲就是精神跟灵魂它是可以一直存在在世界上的。 嗯 哦，它可能用不同形式存在着，连记忆也是一种形式。 对 对，所以我没有很害怕，而且我会觉得可惜的原因是因为我可能有一些事情想做，有一些话想说，但我都没有做到。我其实比较害怕的是我会面对可惜，然后不知如何是好，然后舍不得离开的心情。 对，你觉得假如今天呢，就是你被医生判了死刑，就说好，那你就剩下6个月的时间，你有想过你会想要拿这些时间做什么事吗？ 就我每一天可能都要约一个我觉得超级重要，我生命中就是关系紧密的亲朋好友，然后就一对一单独的跟他吃饭，然后聊天。 突然觉得六个月有点太长，那如果说我们就只有一天呢？ 其实宝妮也没有这么多朋友。 好悲伤啊。 所以3个月两个月 那就一天了，我们一天可能就够了。 哎、欸，很坏。6个月真的太长了。 如果说就只有一天，你有想过你一定要做什么事吗？ 那就是没有办法跟所有的重要他人见面。 嗯， 那我一定会就是传讯息或者是跟他视讯。 嗯， 我不会说我只剩下一天的时间可以活，但我会跟他讲说就我这一辈子，然后他在我的生命中之所以举足轻重然后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嗯， 好好跟他道谢。 哦，所以你会觉得你会把最后那一天拿来有点像是把每一段关系都做一个了结，你不能说了结，就是一个圆满的结束，圆满的画下句点，跟他说表达的感谢， 就表达爱跟感谢，然后我这样就不会觉得可惜了。 嗯， 那你呢？ 我觉得我可能不会就是像你说就一次跟很多人表达感谢，但我觉得我可能就会跟真正很重要的人就泡在一起一整天，就是花完我24小时，然后然后记得把我钱花完，把我积蓄都花完。我真的很认真的想过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人害怕的到底是死亡本身，还是那种我们时间不多了的紧迫感？ 对，应该是害怕那一种来不及、舍不得的感觉。 嗯，因为如果说就像我们刚刚说，今天就是剩一天嘛，那如果今天我们把时间延长说，那你还有一年，你觉得你的心态会有什么改变吗？ 还有一年。 嗯 嗯，所以我会觉得很游刃有余，我可能就不会就是 那么 觉得，对，我就不会觉得说哦，我可能也没有到很多人。 嗯， 但可能会觉得说我没有办法好好说，或者是说的不够完整周全。 嗯， 但如果是一年的话，有一些人我可能就像你讲的，我可能就会变成是跟他泡在一起一个礼拜，我们一起去旅行。 哦， 对，然后好好的跟对方相处。 嗯，我以为你刚刚要跟我说，那如果还有一年，我可能就先花半年躺在床上休息。 也没有没有， 半年再动起来做接下来的事。 对，我没有这么的懒惰好吗？虽然也要有一些自己的时间。对， 但其实我会觉得面对死亡啊，应该说面对自己的死亡的恐惧感，反而还不及面对所爱的人离开。对我来说啦， 嗯， 对，我觉得其实我反而不会很害怕自己死亡，但我很害怕身边的人离去。 因为就你是生者的角色时，那一种分离的痛苦是你必须天天经历的。 嗯， 天天感受的。但如果是你离开的话，好像因为它很未知啊，你也不知道你死后有没有感觉，有没有想法。嗯，所以你就变得因为未知，那你也就没有这么的好害怕。 对对对，或是我能设想到可以害怕的那个，你知道那个程度好像比较有限，毕竟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或许会很快乐。不知道啊，乱讲话。 没有，很好奇，就是朱棣 有想过就你死后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把躯体保留下来吗？ 嗯，你是说怎么样的葬法吗？ 嗯，不一定葬法，有可能是 你说像木乃伊那样吗？ 有一些人可能想要做大体捐赠啊， 啊， 啊，这样就不是葬法 哦。其实我会大体捐赠，我倒没有想过，哎，但我不排斥，就是我不会觉得我一定要躯体完整的怎么样被保留下来。但是如果说是葬法的话，我还蛮想要海葬或是树葬或是花葬的，就是我很环保，我也要死得很环保。 对，然后不留痕迹。 对，就是我不想要被关在那个罐子里，然后被放在灵骨塔里面。嗯， 树葬跟花葬蛮浪漫的。 对啊，还不错，跟大自然融为一体。 对，用另外一种方式滋养着另外一个生命的感觉。 对，把爱回归大地。 宝妮有回想到大学的时候有修到一门课跟宗教有关， 嗯， 然后就这一门课上要我们做两项作业，第一项作业就是回家请你设计一下你的告别式流程， 嗯 嗯，然后， 哦，还要有细流那种吗？ 也不用几点几分这么细啦。对，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就是可能你要放什么歌啊，或是你要有哪些环节，谁跟你说话啊，什么这种。 对，然后你可能会邀请谁，形式如何，在哪里举办等等。 嗯 嗯，然后第二个小任务是要我们写一封遗书。 嗯， 对，然后那时候我还蛮喜欢这两样作业的。 嗯，那你的告别式长成什么样子啊？ 我的告别式吗？就我觉得我的告别式不需要有什么样的灵堂，就只需要举办在我的家。那我已经就是想好，就我觉得我的家会是一个温馨的小窝。 嗯 嗯，它可能摆设没有到非常的豪华，嗯，但就因为我非常喜欢那一种花花草草， 嗯 嗯，所以它会是可能小小温馨的小木屋。 嗯 嗯，然后我会在生前或者是在遗书里面列一些就是我觉得重要的人的名单。 Oh. 嗯，然后我希望邀请他们来，他们有点像是 VIP 吗？来宾，来宾名单。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我可能要交办一个我信任的人， 嗯 嗯，不管是我朋友或者是我家人， 嗯， 然后有点像是代替我做这件事情， 嗯， 就他会邀请这一些人来，嗯，然后这一些人的入场券就是可能一张我跟他合照。 哇，你连这个都想到。 对，或者是不一定要合照，就我们俩共同的记忆的物品， 就你们两个的连结物。 对，然后他可能就带着这个照片或者是物品过来， 嗯， 然后大家就会吃一顿非常好吃的 最后的晚餐。 对，就也不是最后的晚餐，就是可能就我的这一个代替我的朋友或家人，就应该算是我的小秘书好了。 uh-huh. 对，我的告别式小秘书他就会准备一些餐点，然后简单的餐点放着大家可以自助的取用， 嗯， 然后在言谈之间他们就可以聊聊他们为什么来， 嗯 嗯，然后可能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们可以自我介绍的时候就知道说，哦，原来在宝妮的生命中有这个人的存在，但他们可能原本是不认识的。 嗯， 对，这个机会他们就可以认识了。 对，就感觉是你借由你把这些人都串在一起。 对，然后结束就结束了。 嗯，结束就结束的意思是， 结束的话就是我的，嗯，我觉得最后的环节就会是我的骨灰可能撒在一颗种子上面， 嗯， 或者是一棵树上面， 嗯， 这样就结束了。 哇，对啊，感觉听起来很圆满，虽然我刚才说我很讨厌 有圆满吗？ 听，对啊，听起来 应该是完整吧， 或是很美满呢，就听起来很浪漫，就好像参加了一场婚礼一样。但你知道，说到告别式啊，就我昨天参加完告别式，我有在想，为什么我们，嗯，传统的告别式不是都有很多礼俗吗？就是长辈的告别式，然后他们都会请那种就不知道哪里来的主持人，然后他们都要用哭腔来主持整个流程。 嗯，我都会觉得很诡异，因为这个主持人明明就跟亡者就非亲非故的，他会有什么样的啜泣或者是怎么样的悲伤去表达他的情感呢？ 我真的整场都觉得那个部分让我最出戏耶。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会讲一些就是故意想要煽动人情绪的话， 例如 就是说我知道大家一定都很不舍啊，毕竟可能他以前是怎么样的角色啊，然后就会讲一些装熟的话，我就觉得你根本就不认识他，你怎么知道他以前怎么样？然后，而且我就会觉得你这个台词就已经不知道一天不知道被你讲过几次了，每一场你去主持每一场告别式你都讲一样的话，然后我就会觉得，就有时候台下的人就还是会被这样子的话，煽动情绪啊，我就会觉得这些眼泪。我不希望是因为这些煽动的话语而流，我希望你们眼泪是可以保留给你对于过世的人真正的思念。 有时候我会觉得很困惑，为什么就我们在可能设计一场告别式的时候，大部分都还是用这样子我们可能觉得很形式上的形式进行着呢？ 好像也没有人想要颠覆过这件事情过，所以好像真的必须要在生前好好的写下细流。 对，就因为来不及吧，很少人会去做到哦，我生前就把遗书拟好，然后还去想一下我的告别式，甚至这个告别式还要经过就是你可能身边的重要他人，不管是家人或朋友，他们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消息。因为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个消息，那你死了就突然死了， 对啊， 谁知道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举办你自己的告别式啊。 而且你有发现，我不知道其他地方是怎么样，但至少华人社会里对于死亡一直都是很禁忌，很避讳谈论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就跟我们一直以来传统文化有关，然后好像也没有人想要试图的去开诚布公的来讨论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其实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禁忌的，因为它就是会到来，就算你不去讨论它，它一样也会来， 就生命的一个历程。 对啊，那其实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就事先规划好自己的告别式。因为刚刚听完宝妮妮分享你自己理想中的告别式，其实我会觉得我还没有很完整对我自己告别式的想法，但至少我希望我的告别式是可以由我至亲至爱的人，就是跟我真的非常好的人来主持，然后我也希望在告别式上可以放很多我喜欢的歌，然后 歌单先拟好哦。 对对对，要进歌的时候记得就哪一首在前哪一首在后，这些我有执着然后还有就是在参加的人，我也不想要一些龙蛇杂出来我很龟毛，就我不想要有一些根本不认识的人然后来我的告别式，我就觉得 你来闹啊。 所以你一样名单要先列好哟。 对对对，就是入场券的部分。然后对耶，因为其实一般告别式不是都会有瞻仰仪容什么的吗？我也蛮不想要有那个部分。 对，我觉得不要瞻仰我的仪容，因为我希望我留存在大家心中是可爱甜美的样子 真的，包括遗照也是耶，就遗照挑选我也就是拜托不要用我的那个大头照，就你知道要笑那个大概嘴角上扬几度的那种 露七颗牙。 对，我希望就是一个我非常快乐的生活照就好了。 真的， 那是不是也要现在先挑好啊？ 那你什么时候要去拍遗照呢？ 就是我可能先要先创一个相簿啊，就是遗照相簿， 然后歌单列表名单列表 告别式歌单， 对，直接创一个云端。 对，真的。包括你知道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觉得我要跟那至少我要跟宝妮讲，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有写日记习惯的人，我希望我走了以后那个日记可以跟我一起，就是跟我的人一起，你知道就会被烧掉。我不希望它被留存下来。 为什么啊？ 因为我觉得那就是我的一部分啊。我觉得日记对我来说的重要性真的就像我的分灵体一样，然后我也不想要被人家读到，就是如果我以后不想成为什么名人，你知道朱棣的日记，然后还被人家分析就是哎呀，他在写这个时候啊可能发生什么事， 心里有一些疾病。 对，我不要，拜托。所以我觉得好，就算谁都不知道也好，就至少宝妮也知道，就你要记得一定要跟就是接下来筹办人说。 好，所以说大家也都不能看对吧？ 对，就直接整本烧掉。 好，那你可能要告诉筹办人或者是我位置放在哪里，不然我们可能找也找不到。 好， 而且我好像有蛮多本的、 哦、那你要不要放在同一个地方就好 我去整理一下 对，因为我也有在写日记，然后我就觉得我的日记也要用这样的方式保存，那我想到的是我要找一个木盒、 嗯、 然后把我所有的日记都放进去、 嗯 嗯、然后告诉我的小秘书说就连同这个木盒烧掉， 对， 拿去葬了、 嗯、 对，而且这个木盒要超级环保，就是那一种木头的就好了， 我们真 的很执着，对，不要有塑胶金属， 对 对，就木盒就好。 对于地球，我们就是在最后临终前也要尽这份心力。 那除了告别式之外、嗯、就还有另外一个作业、 嗯、 就是遗书嘛、 哦、 对，然后我就想到在我大四的时候我写遗书， 嗯， 我那时候在深夜的时候写吧，然后写一写就觉得一阵哀伤对 对，你那你的你觉得你的哀伤是来自于要告别这个世界，还是你会突然开始回顾起你曾经拥有的一切然后觉得不舍？ 就我在写遗书的时候我好像会有哀伤跟害怕的情绪，然后那个哀伤跟害怕有点像是我不知道怎么样跟我的朋友们说再见、 嗯、 然后跟我的家人们说再见、 嗯、 对，就是我没有办法把我那个内心的悸动化成文字、 嗯 嗯、然后又或者是说就我好像可以想象我的重要他人知道我离开他可能会很难过、 嗯、 可是我却找不到任何的文字可以安慰他然后告诉他不要难过。 对，我觉得这也是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哦、就是其实我对于自己死亡真的 不怎么害怕，但我对于想到我的重要他人可能会因为我离去而难过我会觉得很难过。 嗯， 其实我觉得死亡这件事我最害怕的点不是死亡本身，而是刚刚我提到那个就是我不想要看到别人难过，还有另外一个是我很怕自己会被忘记， 很需要被惦记着，对不对？ 嗯 嗯， 我觉得我很害怕那种自己死去但世界还继续在运转的感觉。 对，就好像自己的离开也是轻如鸿毛啦。 嗯， 对，但是也确实轻如鸿毛，一部分又很贪心嘛，会希望说还是能够用另外一种方式被记得。 对，所以我其实也有想过就是我要在这个世间上留下些什么，也许就是彼岸有花哦不知道到底多没有成就就什么都留不下来。 还有朱棣的日记 不行，那个绝对不能留下来，吓死 有。那宝妮呢，就想一想，就是因为我们配合这一个主题、 嗯、 死亡，然后我就回忆到我大四做的这件事情、 嗯、 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可以有一个每年都要执行的新的小任务。 嗯， 就我每年好像都可以写一次遗书，感觉会蛮可观的。 哇，感觉现在已经写了好几封了。 也没有啊我大四那一封已经消失了 真的 就交作业交走了、 哦、 然后 对对对， 老师就收走了。我想说老师收走所有人的遗书是 要 干嘛 老师想干嘛，可怕， 我觉得超可怕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小任务就是希望可以大家回去写一封遗书。 对，就今年的就好。 今年的好。 对对，啊，你想要年年写也无妨。 嗯，但我觉得遗书这件事真的是备而不用，就随时准备好。 对，以防万一。我刚才就走来我们要录音的空间的路上， 嗯， 我就拿着我的遗书，我就想说，哎，这个时候我被车撞也没差，哎，因为我遗书都已经写好了，我已经万事俱备了。 哇，只差被车。没有啦，乱讲话。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开箱遗书的过程。 好，所以我现在宝妮呢就把遗书交给了朱棣。我的遗书真的长得跟遗书一样哦， 就是遗书本人。哇，你还贴上很环保的贴纸耶， 纸胶带，纸胶带 对，好，那我的遗书就是也很环保的以电子档的形式给了宝妮那我们要交换念对方的遗书，对吧？ 对，那朱棣可以先看看我的遗书。 哇，好，那我现在朗读宝妮的26岁的遗书。遗书通 通常是交代后事，分配遗物，期待阅读此信者完成遗愿的工具文体。一来没有什么值钱的物品等待瓜分，二来心所悬念的遗愿若成为交代他人的任务，好像挺造成困扰的。我想遗书对我来说，可能是我在生死交汇最后一次贪心的独白。从国中开始，我常常幻想着告别式上摆放我的照片，照片中的我拥有美好阳光的笑容，灵魂还舍不得离开，已坐在鲜花中，渴望看见眼前人们对自己今生的评价。很矛盾的，我希望被惦记着，同时又希望这些挂念着我离开的人们不要太悲伤。生命中我挂念的人事物很多，这样的执念让我疲于奔命又乐在其中，感受到他人的不舍会让我依恋人间，过度解读的以为被需要。因为不知道自己将如何离去，有些话太匆忙而没时间说，太着眼于当下而忘了说，太害羞别扭而不敢说。我想正在读这封信的你，对我来说一定是重要的人。好感谢你曾经在生命中的光影交错中驻足，陪伴彼此走过一段或长或远的路。这路上我们都抛了一些自我的碎片，互相交换，成为彼此故事的滋养。如果我的离开没有造就你的世界太多动荡，我觉得很好，因为我知道你明白我的世下重负，回归真实的轻盈。如果难以释怀，我想说我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存在，透明的、粉碎的、流动的，吹过树叶的飒飒风声，海浪卷起的滚滚细沙，又或是夜空中微弱又努力的星星。我爱你，一如你爱我一样，宝妮。 接下来，我来朗读朱棣的遗书咯。 好。 想了很久，遗书似乎都是分财产，庆幸我没有什么财产可以造成家庭分裂，所以我就是跟留下来的人说说话，更精准的说是和继续运转的世界道别。其实回顾我的一生，我觉得很圆满。我这一生遇见很多人，包括我的家人，我和不同的生命相遇碰撞，这些都是很深刻也很珍贵的记忆。大家都说离开了什么也带不走，好险回忆可以打包。我很爱我的家人，我妈很爱乱开玩笑，说假如我哪天发现我是被抱错的小孩，还愿不愿意叫他们爸妈。小时候我还真的为此纠结很久，现在我完全没有这个困扰。就算亲属关系是假的，感情都是真的。我从小到大都很希望能成为让爸妈骄傲的女儿，也始终为此努力奋斗着。我也很爱我哥，写到这里突然觉得有点不放心他，因为他很老实，我一直都很担心他被女生骗财骗色。每一个生命阶段都遇见不同的人，有些人陪我走了很久，有些人就是过客。我是个很会把脑力花在记一些无聊小事的人，如果很老套的把生命比喻作一片沙滩，每个人留下的足迹都会在，或深或浅，无法一一唱名。但对于你们的存在，我很感激，因为你们促成每个小决定，而每个选择造就现在的我。我一直都觉得自己这辈子活得很善良，如果让谁伤心难过了，我真的很抱歉。如果有来生，我希望自己还是能拥有浪漫的灵魂，继续自得其乐。 我发现我们两个遗书一开头都是在说我们很穷，没有什么钱好瓜分。 对，这也是80年代，哎、欸，我们是90年代啦。 对， 90年代的世代宿命。 真的，如果以后我们的遗书被分析，他们可能就可以回顾这个时候的时空背景。 对， 到底年轻人多穷？ 对，23K 而已。 对，很惨。但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记录自己一生，然后很认真的审视自己生命的 小任务。 我甚至有点贪心，我就在写的时候发现到，天哪，就是我好想要跟每一个人一一说话哦。 嗯， 那我之后干脆每一个人都写一封遗书好了。 哇，那是一个大工程耶， 但我也没什么人可以写， 每次都要再一次重新声明。 真的啊，就你真的很重要的人，就用手指头数得出来吧。 嗯， 对啊。 好，那这个小任务呢，就希望听众们可以，找一个你知道夜深人静的时间，然后好好的完成那封你想要留给这个世间的遗书， 跟这个世界最后的说话。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要再提醒一次听众，也不是提醒啦，只是重新再说一次，我们其实一直都有一个小任务的回馈时间。 对，就其实有点像是跟宝妮还有朱迪互动，就如果你完成小任务的话，欢迎可以私讯我们的 IG 粉专。对，你就私讯到我们的小盒子，不管是用照片或文字的形式，那我们都会给予回应。 对，我们的 IG 就叫彼岸有花，所以你只要打彼岸有花基本上就可以找到我们。那就你的私讯我们一定都会一一回复，以怎么样的形式呢，我们会视情况而决定。 对，因为记得在第一集的时候有跟大家讲说可以用回信，就是实际回信的方式回馈给大家， 对， 所以我们还是会依照就我们自己的能力许可，然后还有那一个小任务完成的人数，看看怎么样的回复方式比较好。 好，那今天的主题就是死亡，也让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下一集，因为我们下一集就是一个跟死亡刚好相对的概念。 大家可以猜猜看下一集的主题是什么？ 那我们今天就先这样子，我们就下次再见咯。我是朱迪， 我是宝妮， 大家拜拜。